愿安慰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这礼拜天在教会年就是五旬节或者圣灵降临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了第一个圣灵降临日，那天也常常被叫做新约教会的诞生。十天之前耶稣升天了，回到他的父那里。他升天之前就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因为在那里他会把圣灵赐给他们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说，旧约的那个大节日五旬节那天到的时候，门徒都在耶路撒冷聚在一处，然后圣灵真的来了。他如何来呢？我们的经文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如何来呢？像一阵大风吹过，这是很有意思的，像风。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在希伯来文风和灵是同样一个字 ruach， 所以比如说你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这样开始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 ruach 在这里应该翻译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想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复活那天晚上，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两次给他们平安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当耶稣吹一口气，一口风的时候，他就再把圣灵赐给门徒了。所以是非常适合的，当上帝在五旬节把圣灵再次赐给门徒的时候，他就再一次地从天上吹一口大气，一阵大风下来，上帝这样把这圣灵赐给他们了。那么圣灵充满他们之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很大胆地把上帝的道宣讲给众人听。没错，他们现在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一个很特别圣灵所行的神迹。但是我们常常注重这个神迹，反而忽略了重点，重点是门徒很大胆地传讲上帝的道。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第一次中国人听我用中文讲道之后，有时候会有人跟我很客气地说：啊，白牧师，你的中文讲得很好啊。那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很想跟他们说：哎呀，你不要管我的中文怎么样，我所讲的话，我的内容，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了？所以同样，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那批人一样，他们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好了好了，门徒会讲这些乡谈很好，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他们的内容是什么？圣灵给门徒这个能力讲乡谈，是为了让众人，他们无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为了让这些人听到上帝的道，这是重点的。我再说一次，圣灵给门徒这个能力是为了用来宣讲上帝的道，这点我们要好好的注意。圣灵跟上帝的道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好，现在我们就是要看彼得所传的上帝的道是什么道。他先强调那天所发生的事，门徒能用这种不同的语言传讲上帝的道，那件事就是应验上帝几百年之前所应许的话，借着先知约珥的口。这很有意思， 圣灵充满彼得，彼得第一讲的就是上帝之前所说的话，所说的道，彼得就说出圣经的话。我们这样就再次看到圣灵跟上帝的道的密切关系。好，接下来彼得讲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之后，他说什么呢？简单来说，他传讲耶稣基督。彼得说，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按照上帝的计划，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但是上帝又使他复活了。彼得传讲耶稣了，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圣灵总是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圣灵有的时候是被神学家叫做三位一体里面害羞的那一位，因为圣灵不要你注重他自己，他要你注重耶稣基督。我可以给两个例子。第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告诉他的门徒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第二，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他就再一次地告诉他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么门徒用这个能力来做什么呢？他们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耶稣的见证。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是照耶稣的话而来，充满门徒了，给他们能力了，他们那天马上也就为耶稣做见证。好，彼得另外讲的是这个，把耶稣基督上帝所给你们的救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你们。哇，好严肃的律法。但是圣灵就是借着这个律法做律法主要做的工作。我现在念第36-37节，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了，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圣灵借着律法真的做了律法要做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当一个镜子显示我们的罪，也当一把锤子因着我们的罪而给我们压碎了，或当一把两刃的剑扎我们的心。众人现在知道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糟糕了，怎么办？因为律法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所以现在彼得就给他们福音了。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要承认你们的罪，然后就要受洗，这样借着洗礼，上帝会赦免你的罪，并且上帝会把圣灵赐给你们了。这是上帝可靠的应许，给你们也给你们的儿女，给所有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借着洗礼，上帝会赦免他们的罪，并且会把圣灵赐给他们的。这上帝会赐的就是同样一位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圣灵不仅是在那大风里面来充满门徒了，圣灵接下使门徒传讲上帝的道，圣灵接下使门徒并且圣灵借着这个道运行在众人的心里面，扎他们的心，使他们悔改，使他们渴慕福音。接下借着洗礼，圣灵再一次下来充满了所有受洗的人。借着这洗礼，圣灵也把这些人与基督联合了， 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圣灵就是要我们人与耶稣联合了，借着他，借着上帝的道，借着洗礼给我们，他要我们，他使我们相信耶稣，注意耶稣，他不要我们注意他自己的。圣灵那天很忙，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他的忙法是什么。他是借着上帝的道和洗礼而工作的，也是借着上帝的道和洗礼而下来的，运行在人的心里面的，并且他主要要做的就是使我们相信耶稣，注意耶稣，不是注意他自己的。那天圣灵是很忙的，但是他当然不是那天很忙然后就停止工作了，是很有意思的。那天之后圣灵做的是什么呢？请再一次听我们的经文，从第41节开始。于是领受彼得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那天3000人受洗了，领受了圣灵。那么接下路加告诉我们这些充满圣灵的人之后所做的是什么呢？路加第一所说的就是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圣灵带领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跟上帝的道有接触。但是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圣灵就是跟上帝的道有这个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这些新的基督徒，当他们专心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圣灵当然也继续运行，使他们与耶稣的连接更加稳固，更加坚强。好，这个就是一个快速的总结，圣灵在圣灵降临日是如何降临的，如何工作的。我们现在一定要换到今天我们自己的，那2000年前圣灵的降临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圣灵现在是如何下来的？圣灵现在是如何工作的？并且他主要要做的是什么？我想你们大部分大概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但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从教会的历史先来思考。我听说你们今年特别在学习教会年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若照着教会年一起过我们教会的生活，还有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的话，这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其中一个帮助就是教会年会帮助我们好好地注视耶稣，他在世上的一生，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还有他持续在教会里面的工作，那么使我们注视耶稣，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当然是好的。好，这教会年包括一个圣经经文的系统，每一个主日都有一个特定的圣经经文。你们这边大概比较熟悉的是一个3年制的系统。第一年我们主要是看马太福音，第二年是看马可福音，今年就是马可福音这一年。第三年我们看路加福音。我在美国目前也是用这个3年制的系统。但是这3年制的系统对教会来说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它是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才开始的。这个系统这样只有40多年的历史而已。之前西方教会至少从第6世纪一直到第20世纪是用一个固定的1年制的系统，至少有1400年的历史。那么我现在不要讨论哪一个1年制的或者3年制的是比较好的，但是当我在准备这个正道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教会那么多年，那1400年五旬节的时候用的福音书经文是什么？是约翰福音第14章23到31节。我想现在就念这整段经文，也看你们会不会觉得跟我一样觉得很有意思的。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要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好，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觉得有。那这段读这段五旬节的福音书的经文关键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在第26、27节，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教会这么多年一直觉得，如果要考虑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的话，这些耶稣的话是最重要的。按照这段，圣灵要来做什么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耶稣的门徒，并且他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耶稣的门徒把这些圣灵所教导的，还有那些圣灵使门徒所想起耶稣的话，门徒把这些用来做什么呢？他们就用这些来把耶稣所做的、所说的，还有这些事的意义是什么，门徒就把这些传讲出来，又写下来，留了见证。之后这写下的见证就成为我们的新约圣经。那么我想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一直用这段经文，是因为他要我们基督徒知道，2000年前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关系。2000年前的时候，圣灵来主要是为了借着这些门徒所留下的关于耶稣的见证，借着这些我们现代的人也可以确定接触到圣灵，在上帝的道、圣经的话里面，圣灵就是与上帝的道有个密切的关系的。这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默示人，使他们见证上帝的道。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另外提到，请听这整段经文第16到21节、请特别注意圣灵的工作，并且这工作是如此重要的。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这段也是很有意思的， 彼得先提到那非常荣耀的事件，耶稣在高山上变了形象，天父上帝也说话，哇，这么荣耀的，这么伟大的。但是接下要注意，接下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这更确的预言就是指着旧约圣经，并且这圣经是比那超级荣耀的高山上的事件更确的。彼得要叫我们在这预言上一定要好好的留意。彼得没有叫我们要在荣耀的意象上，像在那高山上的意象留意。彼得叫我们在圣经上留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一定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灵一定是在圣经里面的。你要接触到圣灵呢，你就是要接触到上帝的道，圣经所留下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圣灵就是要透过圣经使你与耶稣基督有个坚固的连接了，这个就是圣灵主要的工作了。好，我现在要我们多看几段经文，强调圣灵跟上帝的道的关系。第一段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跟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强调他们如何首先领受了圣灵，并且他们如何能够继续保持在圣灵里面。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加拉太人和我们自己是如何领受圣灵的呢？就是因他们因我们听信福音，并且关键的是那听的部分，不是那信的部分。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大能的不是我们的信心，是圣灵自己，他是借着上帝的道，借着这福音赐给我们信心的。若不是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上帝的道又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把信心这个与耶稣基督的连接赐给人。上帝的道又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把圣灵赐给人的。这两句我应该再说一次，上帝的道又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把信心这个与耶稣基督的连接赐给人。上帝的道又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把圣灵赐给人的。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回到了2000年前的五旬节。彼得那天说，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在这里，上帝是借着洗礼把圣灵赐给人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上帝是借着他的道把圣灵赐给人的，哪一个对？当然都对。其实洗礼就是寻常的水加上了上帝的道。洗礼跟圣餐一样，是一种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上帝的道。通常我们把这两个叫做圣礼，它们主要是更多方式上帝用来使他的道接触到我们罪人。以弗所书就说，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面也说，洗礼是什么？洗礼不只是寻常的水，而是水包含在上帝的命令中与上帝的话语联合。 我们如果要继续留在信义中的信仰告白的话，奥斯堡信条第五条就说，为要使人得着这种信心，上帝设立了教导人福音和施行圣礼的职分，他借道和圣礼这些媒介将圣灵赐给人，圣灵随时随地乐意在听福音的人心中发信心。在施马加登信条里面，路德讲这些上帝赐下圣灵的媒介讲得仔细一点，他说上帝在其恩典中是极丰富慷慨的，第一，借所传的道，他吩咐在全世界宣讲罪的赦免，这乃是福音的特别职务；第二，借着洗礼；第三，借坛上圣礼、圣餐礼；第四，借钥匙职；最后，借弟兄彼此的交谈和安慰。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接触到他的道，也就是接触到圣灵。我们若回到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简单地再看两段经文，把洗礼和圣灵连接在一起。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在那里对尼哥德慕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第二段是在提多书第三章，上帝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圣灵跟上帝的道，无论这个道是如何跟我们接触的，圣灵跟上帝的道有这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要接触到圣灵的话，我们就是要接触到上帝的道。你如果要有个确定与圣灵的接触的话，你不要在意象里面找他。彼得说，更确的方法就是借着上帝的道。你也不要在感人的音乐里面找他。感人的音乐本身不一定是问题，但是主要我们要看所唱的歌词是什么。你也不要在你里面找圣灵，圣灵的确是住在基督徒里面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你如果要他的带领或他的确据的话，你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你的感觉，你里面所听到的声音不一定是圣灵所说的，你就是不能靠这些。你若要找圣灵的话，你要在上帝的道里面找他，他肯定在那里，他也肯定会借着上帝的道运行在你里面，你不用怀疑了。关于这点，你如果要听一个更决断的立场，请听一下路德所说的，还是在司马加登信条里面，他说，我们需时刻坚持，上帝除了借他外在的道与圣礼外，不愿用其他方法对待我们。凡不带着道和圣礼而被称属灵者，皆为魔鬼本身。圣灵两千年前在五旬节的时候特别下来充满门徒了，使他们能用各种语言传讲上帝的道。圣灵借着这道使众人悔改承认他们的罪，接下上帝在洗礼里面赦免他们的罪，也把圣灵赐给他们，接下他们就专心领受使徒的教训，专心继续与上帝的道有接触。圣灵当时也照着耶稣之前所说的，他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并且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门徒就把这些圣灵指教他们的，使他们想起的，门徒把这些用来做什么呢？他们就把这些写下来，所以将来的教会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见证，耶稣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并且他所做的所说的意义在哪里，是圣灵末世门徒所写的，也是圣灵末世旧约的众先知所写的，所以是理所当然的，圣灵一直到今天会借着这留下来的见证运行在人的心里面。上帝的道在哪里，哪里就有圣灵。你若要跟圣灵有接触的话，你就是要接触到上帝的道。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主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把人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这个就是信心。他接下来就是要保持加强这个人与耶稣的连接。圣灵不要你注意他自己，他要你注意相信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要看我们自己，你是否常常在不可靠的地方找圣灵？你是否凭你的感觉，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是否看这些就结论这一定是圣灵在跟你说话？你在上帝的道之外摸索寻找圣灵，希望他坚固你也坚固教会。也许你明明知道你需要在上帝的道里面找圣灵，但是你就不怎么注重这上帝的道，你在忙很多其他的事而忽略了上帝的道。在教会的服事上，你不太注重查经班和基要真理的课程，准备讲道的时候你常常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好好的准备。在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上也是这样，你就是没有什么时间接触到上帝的道。你这样继续下去当然是很危险的。耶稣自己叫我们要常在他里面，他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借着耶稣的话坚固我们与耶稣那真葡萄树的连接，他也使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如果常常忽略上帝的道的话，难怪我们常常觉得很枯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悔改。我希望你今天的回应是跟五旬节那天众人的回应一样，我希望你觉得扎心，在你心里面呼喊糟糕怎么办。路德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是说信徒一生应当悔改。他另外在小问答里说，你们里面的老亚当连同一切罪恶和私情邪欲应当借着每日的痛心悔改被淹没而死，并且新人应当每日复生兴起，永远在上帝面前公义纯洁地活着。是圣灵使我们痛心悔改，淹没我们的老亚当，也是圣灵使我们新人复生兴起。圣灵如何做呢？他就是借着上帝的道，他的律法与福音来做。我真希望圣灵今天早上已经借着律法使你扎心，使你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你的罪。若有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宣布上帝的福音，好让圣灵继续工作。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今天的人如何得到这个赦免呢？如何得到这个福音呢？这当然是圣灵借着上帝的道的工作。之前我们看路德说有五种不同的方式上帝用来使我们接触到福音，其中一个是所谓的钥匙职。圣经有三个地方记载耶稣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教会，其中一个地方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因为在那里圣灵也出现了，那就是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在这里就把这伟大的钥匙职赐给他的教会，可以用来赦免和留下人的罪。你如果今天重新向上帝承认你的罪的话，我这位受召而立的基督教会的仆人就要公开地使用基督赐给他的教会这个权柄来赦免你的罪。你如果没有承认的话，那么我要说的话就是跟你无关的，反正你也不觉得你需要耶稣的赦免，但是你的确还是有罪，并且你的罪也会留下了。但是你如果承认你的罪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听我要跟你们所说的话，我赦免你的罪。是的，借着基督所赐给教会的圣灵，借着基督所赐给教会的特权，你的罪，包括你常常忽略上帝的道那个罪，这样真的蒙赦免了，都洗净了。耶稣已经替你这个罪，并你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上帝对你的罪的愤怒。耶稣2000年前赚得了你的赦免，他今天早上就把这个赦免赐给你，送给你，你已经得到了，圣灵已经工作了。你今天早上就是接触到圣灵了，因为圣灵就是在这上帝赦免你罪的道里面。你这位之子，你跟那真葡萄树耶稣基督，你跟他的连接也已经得到了坚固了。你就是在基督里面，他的话，他赦免你罪的话也在你里面，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也在你里面，你现在也会多结果子，肯定了。这是耶稣可靠的应许，你不用怀疑。2000年前，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在耶路撒冷特别降临，他做他奇妙的工作了。今天早上在这里，圣灵再一次地借着上帝的道特别降临了，也在我们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了。感谢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灵。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